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 FM92.3 FM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With the ghetto on my rear view, you are my every tomorrow. The world is ours. Mary J. Blige. I've been lying in my bed, crying till my eyes are red. We both said that things would change, but it's still the same shade of gray. I get mad you walk away. When did it all just start to fade? I know you're fed up, so am I, but we just can't say goodbye. Oh, looking at me sideways, live every night like it's a Friday. Our conversations are so monumental, licking on the ear, I'm whispering a couple riddl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my technique, I made her call me boss when in the bed sheets. We both coming from the same place, all in a boat coming at the same place. Still on my dope boy swag, top down on my camera, oh boy swag. Played the hand we were dealt from the beginning, baby. Yeah, the dealer cut the deck, but we winning, baby.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love is real. We live in heaven, go to heaven, go right back up, what's the lesson? Tired of stressing, get the message. I can't live in this depression no more. Boy, you know I love you, but I just can't go on feeling like there's no more. You got me saying charismatic nigga, 20 million on the villa, what's illa, we living, little boys gotta work at that, getting cash, so I snatch my girl a Birkin bag, blowing kisses out the drop top, young nigga got guap, stay in your house when the block hot, making love that will not stop, bed sheets to the countertop, diamonds my baby down the rock, hold your glasses up baby, in the presence of greatness,

Some girls are sweet. One thing they got in common, they all got a hold on me. Meet them at the party, meet them in the street. Get me in so much trouble, but that's alright with me. They got my engine turning, stepping every time. I see a pretty girl, I'm gonna make her mine. I think we got a problem.

请第一次党支部书记王淑萍女士为我们介绍本次活动的相关情况，有请王书记。 尊敬的各位领导、全体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阳春四月，万紫千红，在这美好的日子，2018年立于滇越村阴民风情文化节及栗子宴美食节活动盛大开幕啦！ 2018年滇岩村移民风情文化节暨栗子宴美食节由滇岩村党支部、滇岩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主办，其目的是充分展示滇岩村深厚的移民风情文化，宣传和打造滇岩栗子宴品牌，为市民提供一个健康养生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滇岩村的美食文化百年游历由来已久，这里土层深厚湿润，而且排水良好，土壤肥沃，含铁量非常高，非常适宜种植栗子树。这里的游栗果实不大，但是色泽鲜艳，甘甜芳香。最难得的是，这些栗子全部是纯天然的野生状态生长，没有施加任何的化肥和农药。滇岩村党支部书记王淑萍说，说起这栗子，还有滇岩村作为密云水库移民村的一段故事呢。 滇岩村是整建移民村，1958年从密云水库搬出来的。为什么滇岩村打造栗子宴呢？就是因为滇岩村有百年游栗。 百年游栗、 嗯、它是跟现在的那种栗子的品种不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它百年游栗，个子不大，吃着很甜，然后营养很丰富、 嗯、 我们村打造栗子宴，也就是因为我们有百年游栗，家家户户都有栗子。因为1958年搬出来的，我们的栗子树呢还在水库里边，现在还在山上、 哦、也就是说那个栗子树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好、哎、 对，包括它的土质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栗子的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没有农药，它就在这个水库的边上的生长，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滇岩村为修建密云水库做出了4次的贡献。 4次？ 对、嗯、包括1958年的搬出，现在水库大坝里边、 哦、 就是我们的村庄、 哦、 那就是我们的村庄、 哦、 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退出广乡养鱼、 嗯、 1990年我们村民的生活就靠在库里养鱼，在水库里边养鱼、 嗯、 后来为了保这盆净水，我们退出了养鱼，后来又退耕退种，整个我们的155以上的土地全部都封锁不让种了，就是我们的库边还有我们村民的土地、 哦、 我们的水库边还有我们的土地，但是呢这个为了这盆水呢，老百姓就自从做出牺牲就不种地了。然后到了去年和今年呢，我们又退养，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养殖业都没有了、 嗯、 这个又没有企业，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动了脑筋，响应我们政府号召，一村一匹，这个我们就打造了这个栗子宴。 嗯， 今年我们办的是第二届，去年是首届，今年的品种比去年要多、 嗯、 去年是大家来看栗子宴是怎么做的，但是今年呢我们提升了一步，让专家点评怎么个丰富，怎么营养在什么程度，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滇村的民俗发展这个更上一步吧。 那是说就是以前比如说您说了就又退种了又退养了、 嗯、 所以现在主要是靠民俗旅游来支撑。 对、 嗯、 现在就是靠民俗，我们村真的是有很有历史文化的、 嗯、 这个包括我们几百年的花卉，今天呢这个咱们没展示，这个亚古呢，刚才您看到听到这亚古，它就算其中的是一项。 哦， 哎，虽然滇岩大队的红色文化呢也很浓厚，什么抗日战争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我们的老县长给我们起名号称我们小延安，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藏了很多的八路，这个为保护八路军，我们的村民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嗯， 这个文化节移民风俗栗子宴文化节每年我们都要办，明年我们要办，可能就要有明年的特色。